会一直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到淡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夜夜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第几层我都不记得，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1月10号星期三晚上8:08，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嗨，哎哈喽大家好。我一听我们泽华说歌声本尊，我就浑身一颤。 你下回得给自己加一个 title 好不好？ 对，我想想啊。哈喽大家好，我是歌声本尊的搭档樊雪。 邻居邻居啊。 邻居。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广播呀，以及通过我们的其他的方式收听收看。请樊雪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方式。 我们泽华永远都记不得。哎，我们那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会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的，另外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同样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 没错，还有一种方式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合作伙伴这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并且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看看歌声本尊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梦想，在追求梦想这条路上呢，可能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敢于追求自己音乐梦想的一个人。 没错， 他组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的名字呢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甜， 叫做不二兄弟。 没错。 请问不二兄弟甜在哪里？ 哎，你不知道吗？有一种糖叫做不二兄弟家，他们家糖又火还特别贵。 95后的世界真的不懂。来来来，欢迎天意，欢迎天意。 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不二兄弟的刘天意啊。今天我的搭档啊，他的名字叫女神。这个故事为什么大家之后再猜，但是他没有来。今天我代表不二兄弟来到 FM 982 挑战新歌声，为大家演唱我的歌曲。 我就说吓我一跳，哪里来的搭档？ 我也吓了一跳， 我以为是吉他本尊，他就是个他的搭档。 没错，吉他本尊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还差一点点应了一声，他说了来个女生，我就吓一跳，还好没答应。 所以呢，很厉害，就是自己本身是很喜欢音乐的， 没错。 但其实原本是有工作的。 Right. 后来呢，为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辞了工作， 哇、 wow. ！然后义无反顾地跑到了大洋彼岸去开始上学，然后之后呢又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做音乐，是你这样的人生故事吧？ 没错没错，比较拧吧，但是呢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哇，这真的是佩服。我曾经很佩服的一个人，他就是工作了两年辞去了自己工作，然后重新来传媒大学读研、 oh. 但是是学的相关专业的，他是一直都从事这个播音专业。那天意是不是之前不是、哎、 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意现在配得非常的好，一种很凄惨的感觉。来讲一讲你凄惨的故事吧。 我凄惨的故事是吧、 嗯、 我凄惨的故事就是怎么说呢，我一开始就是对音乐还是很执着嘛，对吧、 嗯、 我你像你说的，我到大洋彼岸，我当时学的是这个 music recording， 就学的是音乐工程嘛、 嗯、 主要学的 recording 录音啊，还有这个 music production 这块音乐制作， 也算是幕后的。其实 对，其实幕后就是说从幕后它比较实在，对吧，完了跟音乐的接触，因为当时这个光环还是高高在上嘛。完了后来学完了以后，哎呀无奈这个就业市场并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个音乐它从这个传统的模拟时代跨越到这数字时代的这个过程就是蛮纠结的，所以这个就业市场在就像现在新媒体啊转换这个过程，所以后来没有办法，这个迫于无奈，我就只能去找了一个，因为工程嘛，对吧，它跟建筑这块有相关，所以后来我就去做这个 audiovisual， 也就是音视频这块，专门做建筑设计这块，后来就这样就跨界了一下。 谁说理想和现实相遇的时候一定是狭路相逢，哪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把它两者结合到一起。 对，因为作为音乐人来说呢，你要生活嘛，对吧，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我也在寻找一种平衡。 嗯， 对，所以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方向，所以18年嘛，对吧， 嗯， 18嘛，要发嘛，大家一起我们要在音乐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 好。看我们节目的会再说 的一个好的新开始。 听了这么多也知道他的故事了，你说这歌得唱得多难听才是没有出道啊。 哦，没错，是这么回事。 你先给大家听一听， 这个、包给大家了。 FM 九八二，就不二，不二兄弟来到挑战新歌声。FM 九八二，就爷们就不二，就不二，九八二，就不二，不二兄弟就不二，不二兄弟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FM 九八二，不二兄弟就不二。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欢迎大家收听。 哇哦！ 作为我们全新的主题曲， 活广告。 Right on, right on. 我可以说，天意，就在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樊雪就已经拍了桌子，决定了，他自掏腰包给你出一张专辑。 哦，真的？果然18年好运连连。 这 你得负责亲自给你做发行。 这德华哥是给我抛坑的，明明是自己想占这个便宜，然后掏钱的事让我干。 怎么样？ 歌你听是吗？不错，哎， 是吧？ 不错，真是不错。 是我刚才 这给我们节目打了个活动， 来的路上嘛，我就说这个不行，我得送你们一个，是吧？见面礼， 大 新年礼物， 对，没错，新年礼物。因为冬天还是很冷，所以我们不二兄弟其实一直也是为大家包制了这么一首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这首歌，叫《红秋裤》 哦。接下来马上要唱的这首歌曲， 对，接下来要唱的这首，就是因为秋裤嘛，大家一直就是 到这个季节不穿太冷了， 没错。 不好意思，我是听妈妈话穿棉裤的那种。 哦，你是穿棉裤那种， 没错。 那你可以不用听我们这首歌了，行。 这秋裤吧，不光是秋裤，它还得是红秋裤。 你为什么会想要穿到这样？ 本命年吗？今年？ 因为我们就是说我和我这个女神搭档哈，这个之后我们再来揭晓，是吧？他就是我们一起就想，哎呀，什么东西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大家经常提起的，就是秋裤这梗大家一直在用。 嗯， 而且真的秋裤是非常暖心。 嗯， 我作为我们这个留学生群体哈， 嗯， 我以为秋裤是暖腿， 结果在他身上是 暖 心。 哎、哦，你说对了， 是妈妈牌的。 对你联系这个想哈、啊，他就是秋裤，而且还是红的，因为什么？中国这个每年有20%人口是本命年， 哎， 所以这红秋裤，而且中国红嘛，对吧？我们讲究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国门，我们当时就想把这个红秋裤我们要带出国门，不仅让我们的中国同胞们，也让我们世界的同胞们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片温暖。 所以你主业是做批发商的，对吗？ 没错， 红红火火中过年。 哎，所以下面我献上不二兄弟的这首《红秋裤》。 哎，红秋裤送给大家。 快递哥在门前留下一张地图，上面记录着如何寻找我的包裹，骑上我那粉红色的R6女车，匆匆忙忙踏上了我寻宝之路。那北方的寒风吹得我双腿冷飕飕，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宇宙大爆炸的速度，思念变成全部。自从穿上妈妈给我的红秋裤，我的生命开启了神奇的旅途，穿着它去南极探险，贝加尔湖，穿上它去三亚、大理、马尔代夫。那赤道的热浪烤得我双腿滚烫烫，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夏威夷火山的温度，把爱的瞬间留住。 红秋裤送给大家， 很棒！怎么突然间戛然而止？ 没有意思， 戛然而止就是气儿不够。哎，我当中注意到有歌词说穿着妈妈给的红秋裤，然后去了南极，真的？还是 是这么想？ 理想当中 是这么想的，想说去南极玩一趟。 我就问你，穿秋裤能去得了南极吗？你不穿棉裤？ 所以这个遐想留给大家了。 没关系，他不用暖腿，他只用暖心就可以了。 对。只要是妈妈牌的足够暖心。 哎，所以是真的是先收到了妈妈给的这个红秋裤吗？还是纯粹的都是一个自己的想象当中的歌词？ 没有，当时就是说一下飞机发现中国，发现祖国的这个快递行业如此发达哈。 嗯，第一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天意现在长期在美国。 对，我现在在 LA 工作。 嗯， 然后呢也经常回家了，因为北京也是我的家嘛。 但是毕竟不是那么频繁嘛。 对，会今年会频繁，因为今年是2018年。 好，要发要发要发。 对，大家都要发。然后呢，就是说当时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个快递，直接想的就是，如果妈妈送我一个东西，要送我什么？送我秋裤，秋裤是个梗。然后又想到怎么送，那就是快递。然后看到这么多快递哥这么辛勤的劳动，穿梭在城市之间，我们当时就想到，一定要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一种方式回馈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社会工作者，因为在我们的 video 里，我们也 fit 了，也怎么说呢，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社会工作者，比如说门口的安保人员，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 吗？ 我们其实有送，真的有送，因为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买了很多秋裤在做我们的视频，所以后来我们这秋裤上来，我们确实在分发一些，把这秋裤给到周边的朋友，给到周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当时是这样子的。 哎，樊雪，听完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当天意的妈妈真的很好，很省钱，过年的时候只用送她 一 条 秋裤， 红秋裤就可以了，她可以这么满足。 但是我们这个秋裤其实目的也是传递爱嘛，我们最近是不是在创作这首歌，包括给环卫工人之类的，希望是 是通过秋裤来传递一种温暖。但其实啊，说起来，如果说收到妈妈包裹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收到过秋裤，什么秋衣呀、秋裤啊、棉鞋呀之类的。就快到冬天，尤其是就是刚刚，其实刚刚入秋没多久，妈妈都已经给你准备好，然后都邮到你学校、邮到你工作单位的时候， 三宝 心里真的是很暖。 秋衣、秋裤、棉鞋， 哎，没错， 每年都会有。 我已经知道我下首歌该写什么了， 红棉鞋， 红棉鞋。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今天的新浪微博一直播以及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再度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哎，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也就是新浪微博上的搜索一直播，然后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啦。 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不二兄弟当中的天意，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了第一首歌曲叫做《红秋裤》。 嗯哼， 接下来继续来炸一炸自己的歌曲，好不好？ 好啊，好啊，啊，那个，嗨，我刚才本来说我准备一首别人的歌来着，结果你说我自己得了，我把弦再调回来啊，等会儿， 可能自己只有这么一首歌曲。哎，你要没调完的话，就唱那个刚才准备的歌曲也 OK 的。 哦，好。 我们有的是时间听你唱歌。 准备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也是首大热单曲。如果你爱听欧美歌曲的话，一会儿有可能会可以跟着一起全程大合唱。 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天意的演唱进行安利。 嗯，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留言给我们哈，包括点歌，说不定他会唱就可以唱给你听哦。 没错，在一直播上的小伙伴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也可以给我们天意点歌，然后我们如果看到并且正好会唱的话，也会当做礼物送给大家的。 对，其实这事儿吧，我下回带一个 AI 你知道吧，我带 AI 谁点歌我 AI 扒一下，我就不用忙了，你知道吗？ 你说他自己本身就直接唱了吗？来了， 来，这首歌是 John Mayer 的 Neon。 先一会儿唱歌的时候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啊。 好。 Sky blue gets dark enough See the colors of the city lights A trail of a ruby red and diamond white It's like a sunrise She comes and she goes Like no one can Ow!Tonight she's out to lose herself A fight high on Peach Street From string tumbleweeds to pits It's always heavy into everything She comes and she goes Like no one can She comes and she goesSleeping through my hand She's always buzzing just like Neon, neon Neon, neon Who knows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As we go before she burns awayAnd she go like no one can She comes and she go She's sleeping through my hand She's always buzzing just like Neon, neon Neon, neon Who knows how long, how longHow long? She can go before she burns away. Wow, 好听。 给个赞。所以这样的歌曲的话，是你平时生活当中很喜欢听的歌曲了。 对对，因为John Mayer 也是我的偶像嘛，就是说他在这个 吉他这个造诣和他的这个编曲啊，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啊，整个现场啊，他这个 feel 简直太棒了。 那你平时听的歌啊，还有唱的歌、啊、偏什么类型，偏什么风格？因为这跟咱们刚才唱的那个红秋裤 不一样， 风格不太像。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接地气嘛，现在都说对吧？就是这个别人可能也听不懂。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在这个， 但是觉得很厉害。 没有，就是他在这个两种语言之间，你在交汇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家其实在表达的方式上确实也不同，但是人性本身实际上是共通的。就是说你在，就因为我们中国，我们传统上有这种，就是说一种情节嘛，一种怎么说护身符情节吧，就是说你会把一些情感寄托到一些东西上，一些物品上。我觉得当然这是我写红秋裤的利益。当然你说Neon他本身就是说，他可能这张妹儿，他把一种情感，他把他情感啊，比如说，就因为他绯闻很多，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梅梅，你知道吧？跟他，他跟梅梅交往过，你知道吧？ 一个大老爷们怎么那么爱讲八卦呢？ 但是我爱听。 对他把他的这种情史或者他的这种感觉，他就写到他歌里，他用霓虹灯来形容他的这种感觉，他抓不住。这灯一关，它有一个好像，因为你知道这个视觉暂留现象吧，就是灯在关的一瞬间，你会有那么一个泥流。他把他的这个泥流通过他的这首歌就写得很细致，所以我其实挺喜欢他的这歌词本身表达的这种感觉。 但一般啊，这个写得出来好歌词的还真是都是有点故事的人。 对， 哎，那我就好奇了，因为你平时讲英文嘛，就是你在写，你说你在美国的时候肯定讲英文， 对对，有的时候也讲， 对吧？然后那你在长期讲英文的过程当中，然后写中文歌词，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有一些不顺的地方？ 肯定会有，就是说打架有的时候，但是时间长了一下以后，其实它是一种参考，就是说它给你了一个，就是说语言上的一个对标，就是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当我在这个中国的时候，我有一些问题我想不清楚，我换一种思维方式，哎，我就想，哎，其实这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换英文就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 对，但是反过来就是说，中文的意境有时候在英语里确实很难达到。就比如说咱们说最近这电影是吧，《芳华》，它翻译成 Youth，这东西就是这个，就是感觉它没有那意境，那美就没有了。 那电影现在算是一个中西合璧的， 对， 算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类型，有没有体现在音乐上？你觉得？ 我觉得肯定有， 在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 对，我是有，我就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嘛，就是我的这首歌叫《晚装》。 好， 对，它其实就是你要说中西合璧，我觉得有代表性。 好，那我们可以先听听看， 可以 来。 好，一首《晚装》送给大家。 稍等。 要换一下衣服，打扮一下。 没错，晚装嘛，对吧？ 路灯闪着微微光，星空像雪在飘，不想再继续这样一个人继续流浪。你还是你自己，晚装下的你却不是你。我还是我自己，看不清晚装下面的你，经常来当我的晚装，融进夜里的小惆怅，涂上夜的晚装，放下行囊，旋转我一个人，旋转到天亮，天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路灯闪着微光，星空像雪在飘，不想再继续这样一个人继续流浪。你还是你自己，晚装下的你 绝不是你。我爱是我自己，看不清晚妆下面的你，经常来当我的晚妆，融进夜里的小丑城。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听到这里这首歌曲，然后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去好好的换一个晚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哦。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樊雪。 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 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从这个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搜到，大家可以搜索这个活力982，去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损彩了。 看到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陆续的走入到直播间当中了。其实对于歌手而言呢，歌声很重要，发型也很重要。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这个发型啊，果然确实是很给力耶， 非常的个性， 很小哎，然后那个 很心机， 那个弧度做得很好哎。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不二兄弟当中的主唱刘天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不二兄弟的刘天翼，欢迎。不是欢迎，是我很高兴很荣幸在这里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和大家见面。 你要不要再来一遍刚才那个 可以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NG， 我觉得你说着说着话都要唱起来了呢。 对啊，来来走走走一个走一个， 走一个是吧， 啊，走一个。 得得唱得得得嘛唱得得啊！雨辰没来，快本没带，我是没法走起。 天津的吧，天津的吧。 来碗炸酱面，嘿，一哥们儿跟我说，今儿的风是大不大？ 大，老大了， 贼老大。 哎，风把我的头吹得一卷卷，嘿，哥们儿，你说我的脸小呀吗？小不小？哎，噔噔滴噔噔噔噔， 你明摆着自己卷的。 哎，噔噔滴噔噔噔滴滴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两种风格呀， 没错，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这个这新单里的一首歌，叫炸酱面。 哦，这是一首新歌呀。 对，其实是一首新歌。 全了，齐货了，这是穿着老粗裤去喝炸酱面。 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还没面试，我想就是说先包一包等一等，但是吊一吊大家胃口。 对， 我觉得后半小时呢还有必要先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这个不二兄弟这个组合哈。 好啊好啊。 是怎么样诞生的这样的一个乐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你看这个电视又很合适， 伸手不见五指的 电话，伸手不见五指。我一个人坐着车从一个叫巴尔的摩的城市到了 DC， 哎呦， 华盛顿，拿着一把琴，就像当年我听说是谁哪个总统来着，好像也是这么干的。 哎哎哎，没有这样对比的、啊、 是吧是吧，不是。然后呢，我就当年是参加14年，我参加了一个10校联演，就是10所名校在 华盛顿地区，因为我当时是在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我读的那个 Peabody 音乐学院， 很厉害。 对，我当时学，就像我说的，学的是 music production。我当时对音乐的执着嘛，放不下嘛，对吧？有人说，哎呀，来吧，这个大家想唱歌，听你唱歌，我就去了。然后我这路上我就想，我来自北京，我的家乡，我带什么东西去？我不能说我唱一首外文歌是吧？说这个，哎，我想给他们展示我们家乡的美， 北京的桥， 没错。其实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大北京》。 哦， 其实刚才《大北京》其实就是用的这炸酱面的一部分这个旋律，你知道吧？就是它的来、有渊源的。后来呢、我就说，哎呀，因为原来我跟我爸玩布鲁斯的时候啊，我爸他做过这种戏曲类的东西，他从小喜欢戏曲，打快板儿。结果就是竹板这么一搭呀，别的咱不夸，要夸就夸，对吧？这咱这天津快书来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缺这么一哥们儿，因为我爸也不在，就我特思念的，你知道吗？完后来我就鼓捣，就嘀咕这事儿，完结果就到了这个演艺厅，有一人给我开门，完我就说，哎，哥们儿，你真谢谢你。完他说，哟，你北京的？我说是，我也北京的，咱们这老乡见老乡，脸泪汪汪。完我说这个、 哎， 说那个，哎呀，你说我今儿写了一歌，你说你看看，咱们北京这是不是得有人打快板？嘿，我说完了，哥们儿从包里叭扔出一快板来， 是不是就是你爸呀？ 我是，那其实就是我说的女神，就是说她不叫女神，她叫雨辰。但是呢，就是说有一次演出吧，人家就说雨辰，我说谁们叫女神呢？我说这原来叫雨辰。完，结果这雨辰他说我就是打快板的。完，我们俩就一边往里走，往后台走，一边就聊，你知道吗？完就说今儿晚上我打一快板书，打俩。哇，哥们儿一来贯口什么之类的，一说倍儿溜，你知道吗？ 哇，厉害呀！ 完，我说得嘞，哥们儿，咱俩今儿必须演一个。完，他说行啊，没问题啊。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合了一个，所以当时一下观众大概有2000人吧。完，这个就我们俩人，他穿着大褂儿。 啊，真的有大褂、 对，他真的穿了红大褂，然后拿一块板，特别文艺。然后我是弄一皮夹克。 他是之前已经打听好你缺这么一个角色，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你知道吗？说出来 好了， 这真就这么，这世界真的就这么巧，有的时候真就这么巧。然后呢，我穿一皮夹克，梳一大长马尾辫，你知道吗？ 哇，当时是马尾辫呀、 对的，当时马尾辫不是这个方便面，你知道吧？ 应该扎两个麻花辫放到前面。 然后后来我们俩就说就演了，演完了以后，没想到当时大火。成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期待就是有这种作品产生，完就是这种动力吧，也促进了我们从2014年开始到今年2018年，我们也是走了4年。 樊雪，你见过这样的嘉宾吗？就讲一段故事，最后用大获成功来自己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当时的那个活动嘛，但也是不是这一次的大获成功而促成了咱们这个组合呢？ 对对、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觉得 这种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对，就是说 大获成功 嘛，没错，就是说觉得梦想有个伙伴嘛，对吧、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们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独生子这一代，我们缺乏这种兄弟的情谊，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渴望这个，当时我们俩就是 不，这作为有亲哥哥的人得说一句啊，这你要真有个亲哥哥，那就是2天俩人上房揭瓦，或者是因为一个吃的俩人揍不起来，这种事儿多了去了。 他在炫耀，没错， 我有一个哥哥， 没事，我也有一兄弟，所以说不二兄弟呢，就是说 有一女神。 对，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我们发现我们就很和谐很平衡，我们就往下走下去了、所以在这 个 过程中我们有新的作品，有新的灵感，完了在生活上，在学习上，在工作上，我们都互相促进。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曲风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一开始曲风其实是从就是快板加吉他。 那我们能不能先来演一首，我们把这个快板取掉。 对， 这快板取掉 板 其实 一小段， 我告诉你就是这感觉啊哈。 竹板那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跨，跨愉快是吧？还982的挑战精神真好呀！ 哎呀， 没错，就是雨辰不在，我特别想让他说过来，叭把这快板一打，就那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哦。 对，就是说他是因为他毕竟是个节奏性乐器嘛，对吧？ 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大家看这样的形式也很新鲜。 对，其实很新鲜，完大家其实也很期待，因为今年其实，在美东和美西，我们还有几场演出，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到时候。国内外的观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视频连线一下，到时候 可以啊，到时候那太好了。 所以那你们现在的曲风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现在 也是这样的吗？ 没有，我们现在曲风大概就是我们也想往积极嘛，往正能量嘛，这个文化自信嘛， 对吧？ 这带着快板，我们也没法搞深情了， 对啊， 没法搞悲情。那咱们是不是相对应比较多的，就像咱们刚才唱的这个红秋裤之类的？ 没有，我觉得我们的风格应该是比较多变。 咱们刚才唱那个晚妆，我就真的迷妹脸，姨母笑，你们知道这个词儿吗？ 不知道。 就是一脸慈祥的看着我们嘉宾，就觉得特别的深情，然后我又吃那种深情的磁性嗓的那种人，然后就觉得他就是很迷妹，很慈祥的一直在看着他，露着姨母笑。 你说深情这样的画面还挺美，配一个慈祥这样的一个眼神。 这个有点画风突变。 来吧，继续给大家带来歌曲吧。 这首歌还在 demo 制作的过程。 好，新歌呀。 对， 哇哦，先给大家 秀一秀。 没错， 心就不停旋转，告诉我哪里才是下一站，看极光穿越无尽的黑暗，怎样才能飞到梦的彼岸？不停地奔跑，一直在寻找，星空需要怀抱，再不去想别人的眼光，甩开一切前往。我不听，我不懂，我不用，我只想与众不同。我幻想，我理想，我只想与众不同。哦哦哦哦哦，我不听，我不懂，我不用，我只想与众不同。我幻想，我理想，我只想自由成长，自由成长，自由成长。 哇， 好听。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哈。 对，新歌，所以我现在还在调试过程中。今天这个他这个怎么说呢，段落不能给大家透露太多。 歌名叫什么呀？ 这个就是、 歌名其实就叫自由成长。 自由成长， 对， 这个光听名啊，它就是特别积极，特别阳光，特别向上，特别青春有活力的一首歌。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象不到这个里面怎么加进去快板。 哦，这首我当然你看，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就是发现，就是说快板嘛，它是一种形式，就是说其实今年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当然我们现场和我们的专辑，包括我们的 studio 这种这个 album， 就是 studio 这种专辑的这种感觉，是有区别的。 嗯， 因为毕竟现在你看这个大家这个听的这个资源也太多了。 对， 所以其实 没错， 就作为这个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我们也要绞尽脑汁的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所以就是说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快板我们只是快板是我们的元素之一，但是我们不局限于这个元素本身，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你说现在文化其实很丰富，就是说我们有中国文化那么博大精深，我们有那么多的乐器，其实我们的梦想就是说我们能把中国很多的乐器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里， 加一段琵琶进去也是挺酷的一件事哈。 哎，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和这个一些旅美的这些中国的这个传统乐器的这些演奏家，我们要一起 fit 一下，要合作一下。 哇， 这点真的是挺好的，也是让美国人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更多的乐器和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 没错，我们不仅要这个宣传正能量、积极的一些元素，而且我们还宣传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对， 不但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后也抒发了自己博大的这个爱国情怀，算不算是？ 但那首歌曲叫《自由成长》是吧？ 对， 你的成长算自由吗？ 我的成长，我觉得蛮自由的。我觉得， 因为对于大家而言，听起来很自由的。我想追求我自己的理想，然后就不管不顾啦， 就 辞职啦，就走了。 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有个问题， 说， 举手，那个。我其实觉得啊，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家里可能会不太愿意。当时有没有遭到反对啊？ 哎呦，我儿子怎么这个样子呀？ 我儿子有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好好赚钱，非得去那儿呢？ 你们快来给我评评理、啊！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其实我相信这个话题，每一个 这个音乐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在 我们定义真的每一次都很合适，来吧， 就是在把握这个平衡的时候，确实很纠结。就是说你看我在我其实你说我自由吗？我很自由，但是我又不自由。就是说这个东西总是这样子。我其实也坐班，其实就是说这屁股、 就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这屁股坐得很疼嘛，每天对吧？我这个 朝九晚五， 朝九晚五，对，就是其实就我也很体会大家每天的生活，其实一样，我们就是。挤出来那一点点时间，把自己的梦想能走多远走多远。当然现在我们越来越好，就是说我们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而且现在就是说大家也很喜欢文艺嘛，对吧？ 嗯， 所以说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方向，不二兄弟也在探索。 是，真的是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的，对的，就都是相对的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没有谁比谁更好一点，而且大家都在，只要你活自己就好了嘛，对吧？ 嗯， 这自由是相对的。你说什么是自由？给了你绝对自由，你可能你不觉得那是自由了， 可能放飞自我，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自由成长这个名字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挺好的。 嗯， 就是在我们自己有限的范围当中，把自己能够控制的自由成长的那部分，你就让它自由的去成长，自由的去发展，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了。 即使这个过程中是有曲折，但是我们要有自己坚定的情怀和梦想，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去实现，就 OK 啦。 来吧，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吧。 嗯， 好啊。 那下一首歌送给大家什么呢？ 好，感觉是首走心的歌哎。 深情的来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哇哦， 你离开我。 对，是你拥有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你拥有我， 差点以为是个新歌。 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会在这里 衷心的祝福你。啊，不对， 对的，对的。 每当夕阳在 西沉的时候， 我就说吧，今儿我没带这词儿，我就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这歌吧，其实一直在我脑里印了很久，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在留学的时候，我就老唱这歌，你知道吗？但今儿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以后，我这思乡的感情就没了，你知道吗？ 哎，但真的，每一个游子在外面，你不管是在国外啊，还是在外省，你都会听这样的旋律，很感动。 没错， 嗯， 而且啊，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老看一个字儿，老写这个字儿，你某天突然发现，你就是不认得他了。 嗯， 有没有这种经历？ 是的，哎，所以天意，你真的现在会由衷的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吗？ 对，其实我刚才想唱那首歌，虽然没唱完啊，对不起大家，就是说。就当你，咱们都说这个叫什么，就这种外面的世界，当时给了你很大的憧憬，很多的这个幻想、遐想。当你真正的走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你的这个想象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它的这种实在感，它的这种就是很具体的、具象的这种，给你的压力也好，给你的挑战也好。他会肯定会作为人来说，在人性里面你会去怀念你过去，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学会成长。 嗯， 你会想起爸爸妈妈曾经给你说的那些话。 嗯， 没错。 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歌就经常游荡在我的脑子里。 哎，一开始爸爸妈妈应该是不太支持你辞职，然后跑到国外去学音乐的吧？ 对，其实就是说 他可能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好，我劝自己支持我孩子，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而且会不舍得。 也还好，我觉得我父母还 OK 了，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支持我，所以、 啊、那很好。 对，其实反倒是不太一样、嗯、他们很支持我，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具体的方向，就是说这东西你自己去琢磨去吧、 啊、 你自己去探索。对，所以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外面世界是一个我的幻想，完我出去了以后遇到了现实，遇到了这些真实情况，完再一步一步的一步的走到今天，经历了挑战，经历了风险，遇到了朋友，结交了、嗯、对吧伙伴，哎， 那现在走了三四年，爸爸妈妈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首先自立了嘛，对吧？ 嗯， 这个三十而立，所以说 啊，报一下自己年纪啊。 哎呀，不小心啊，三十而立，对，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所以说，对，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也不多说了嘛，就是说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你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本来就没想管你，然后你自己只要做的比以前更好， 只要你自己开心了， 对，你自己开心就好。我觉得父母其实 没错， 父母心有的时候也很简单。 对， 但其实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个看过一本书叫《逃离北上广》？讲的就是我们逃离这个一线繁荣的城市，到这个二三线的小城市，可能会减少很多的生活压力，过得更舒服。这我们天意确实是逃离北上广，但是去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广阔更压力更大的一个地方去闯荡，这不心里攒着这股劲儿呢吗？ 对，当时真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留学生群体现在也很大啊，就是说大家可能也有些误解，有一些理解，有些误解，就这都存在。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群体他其实就是也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嘛，他心里其实反而到国外我们更会思念家乡，更会想有这种对祖国呀，对，去报 效。那我就好奇了， 对， 你在国外的时候想家的时候，除了会唱刚才那首《外面的世界》，还会唱什么旋律吗？ 哎呀，其实当时有好多旋律，我记得 走吧，走一个， 话不多说，直接上歌。 我记得当时我学过一首歌，Beautiful love, human paradise, Beautiful love, da da da da.Beautiful love, na na na na. Beautiful love, na na na na na na. Beautiful love, human paradise. Beautiful love, da da da da da. Beautiful love, na na na na na. 就这首歌其实它就如果我今天没带着词儿哈，就是说它如果完整一点，我会把整个这首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就是说它是歌唱爱的这首歌叫 Beautiful Love。 嗯， 所以你在北京有什么 Beautiful Love 吗？ 哦呦 Oh my god, right on。 这首歌其实带出来很多很多很多故事哈， 有很多个 Love 吗？ 对，你要说 Beautiful Love, 我的母亲就是我的 Beautiful Love。 哎呦，很官方的回答哟。 很官方， 直接给自己刨出了这个坑。 对，就是说当时真的，我这首歌是我在美国当时我 take 就是那个 minor 就是小课嘛，我当时跟我的吉他老师学这小课，哇，当然这旋律很美，就是词我可能有点忘了 ，sorry。 而且天意唱的特别的慵懒， 对，他很慵懒，他就是这种感觉，他把这种，哎呀，就这种对爱啊，对这种，你可以有很多诠释嘛，对吧？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时我在宿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唱完了以后，有人敲门，你知道吗？ 哇哦， 哎，你以为是粉丝，其实不是。 那是什么？ 你吵 着我睡觉了。 没错，是宿管，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我住的这个宿舍吧，它是老人公寓。 哦， 他就是对他们明确规定说，哎呀，你不能唱，这是上下是老人呀，这睡觉你不能影响他们。哦，我实在是憋得太难受了。你说我音乐系学生，我不能练琴，我是大冬天的我还得去琴房。我后来说不行，我就演。结果这个情到深处，我就忘了，你知道吗？这个声音一放开 ，Oh my god， 所有人都过来敲我的门。然后我就因为唱歌被罚了， 又在夸自己。就因为唱歌所有人都来敲我的门，瞬间增了无数个粉。不过呢，这首歌曲 Beautiful Love 在这个时候啊，到了晚上已经八点快九点的时候，在这个 Beautiful Night 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然后这样慵懒的旋律，确实很舒服的。 Right.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不二兄弟当中的主唱刘天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自己的歌曲，然后分享了自己的音乐路上的很多的故事， 以及不二兄弟这个创建的过程， 里 面的一些心酸的小故事。 是， 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最后我们再唱一首自己的歌曲吧，好吧？ 好啊，好啊，好啊。想一下啊。稍等，我先调一下弦。 好， 那天意现在唱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自己的原创的歌，应该比较多。 对，然后呢今年也会陆续的发表一些自己的新的作品。如果你喜欢不二兄弟，喜欢天意的歌声的话，怎么样的可以关注到你呢？要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你吗？ 可以啊，在微博上应该我们有不二兄弟嘛， 嗯，直接搜不二兄弟就可以看 到，对，直接搜不二兄弟就可以， 然后也可以听到一些新歌， 兄弟， 对， 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这个魔力九八二魔力工厂， 哎， 今天又是我的国， 然后呢？ 哎，在这个我们的公众账号的后台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可以得到我们不二兄弟这个联系方式啊，等等都有可能的。 是的，最后一首歌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其实我还是想把我的晚装唱完，好不好？ 那好啊，好啊，来， 好啊， 在这个优美的夜送给大家这首晚装。 哎，一首晚装送给大家。 路灯闪着微微光，星空像雪在飘，不想不想再继续这样一个人继续流浪。你爱是你自己，晚装下的你却不是你，我还是我自己，看不清晚装，想面对你，紧张，让我来当晚装，融进夜里的小惆怅，涂上夜的晚装，放下行囊，旋转，一个人旋转到天亮。天亮，当当当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哒哒哒当。路灯闪着微微光，星空像雪在飘。我不想不想再一个人走，一个人继续流浪。你还是你自己，晚装下的你却不是你，我还是我自己，看不清晚装下面的你，紧张来当我的晚装，融进夜里的小惆怅，涂上夜的晚装，放下行囊，旋转，我一个人旋转到天亮，天亮，哦，一个人到天亮，旋转旋转，一个人在继续，一个人继续，一个人在流浪。 很美， 哇， 很适合这个时间段。想象一下，点一盏小夜灯，然后听上这样的一首晚装这样的歌曲， 嗯， 真的感觉这个夜晚度过得很浪漫， 美好的夜晚。 再度的感谢天意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唱歌唱得很好听，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兄弟， 希望下回带着你的女神一起啊，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评书啊，这个快板啊，还这个贯口啊，到底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没错，非常的好奇。 好的，那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九八二为大家带来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